你好，我是张绍文。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UI 优化的下半部分。孔子曰，温故而知新。在学习如何优化 UI 渲染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在卡顿优化当中学到的知识。关于卡顿优化，我们学习了四种本地排查卡顿的工具，以及多种线上监控卡顿帧率的方法。为什么要回顾卡顿优化呢？那是因为 UI 渲染也会造成卡顿，并且肯定会有同学疑惑卡顿优化和 UI 优化的区别。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区别是什么？在安卓系统的 VSVNC 信号到达时，如果 UI 线程被某个耗时任务堵塞，长时间无法对 UI 进行渲染，这时呢就会造成卡顿的现象。但是这种情形并不是我们今天讨论的重点。UI 优化要解决的核心是由于渲染性能本身造成用户感知的卡顿，它可以认为是卡顿优化的一个子集。从设计师和产品的角度，他们希望应用可以用丰富的图形元素、更炫酷的动画来实现流畅的用户体验。但是安卓系统很有可能无法及时完成这些复杂的界面渲染操作，这个时候就会出现掉帧。也正因如此，我才要做 UI 优化，因为我们有更高的要求，希望它能达到流畅画面所需要的 60fps。这里需要说的是，即使 40fps 用户可能不会感到明显的卡顿，但我们也仍需要去做进一步的优化。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如何让我们的 UI 渲染达到 60fps， 有哪些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优化 UI 渲染性能。通过上一期的学习，你应该已经掌握了一些 UI 测试和问题定位的工具。关于测试工具的具体使用方法，你可以参考检查 GPU 渲染速度和绘制过度这篇文章。关于问题定位工具，具体使用方法可以参考文稿里的链接。在安卓 Studio 3.1 之后，安卓推荐使用 GAPID 来替代 Trace for OpenGLES 工具。 GAPID 可以说是升级版，它不仅可以跨平台，而且呢功能更加强大，支持 Vulkan 与回放。通过上面的几个工具，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应用 UI 渲染的性能是否达标，例如是否经常出现掉帧，掉帧主要发生在渲染的哪一个阶段，是否存在 overdraw 等等。虽然这些图形化界面工具非常好用，但是它们难以用在自动化测试场景当中。那有哪些测量方法可以用于自动化测量 UI 渲染性能呢？ GFX Info 可以输出包含各阶段发生的动画以及帧相关的性能信息，具体命令你可以从文稿里来查看。除了渲染的性能之外， GFX Info 还可以拿到渲染相关的内存和 View Hierarchy 信息。在安卓 6.0 之后， GFX Info 命令新增了 Frame Stats 参数，可以拿到最近120帧每个绘制阶段的耗时信息。通过这个命令，我们可以实现自动化统计应用的帧率，更进一步还可以实现自定义的 Profile GPU Rendering 工具。在出现掉帧的时候，自动统计分析是哪个阶段的耗时增长最快，同时给出相应的建议。除了耗时，我们还比较关心渲染使用的内存。上一期我讲过，在安卓 4.1 以后，每个 Surface 都会有三个 Graphic Buffer。 那如何查看 Graphic Buffer 占用的内存，系统是怎么样来管理这部分的内存的呢？你可以通过文稿里的命令达到系统 Surface Flinger 相关的信息。下面以今日头条为例，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返回文稿来查看。应用使用了三个 Graphic Buffer 缓冲区，当前用在显示的第二个 Graphic Buffer 大小是 1080×1920， 现在我们也可以更好的理解三缓冲机制。你可以看到这三个 Graphic Buffer 的确是在交替使用。继续往下看，你可以看到这三个 Buffer 分别占用的内存。你会看到这部分的内存其实真的不小，特别是现在手机的分辨率越来越大，而且还很多情况应用会有其他的 Surface 存在，例如使用的 Surface View 或者 Texture View 等等。那系统是怎么样管理这部分内存的呢？当应用推到后台的时候，系统会将这些内存回收，也就不会再把它们计算到应用的内存占用中。那么如何快速的判别 UI 实现是否符合设计稿，如何更高效的实现 UI 自动化测试，这些问题你可以先思考一下，我们将在后面高效测试中再详细展开。让我们再重温一下 UI 渲染的阶段流程图。我们的目标是实现 60fps， 这意味着渲染的所有操作都必须在16毫秒内完成。所谓的 UI 优化，就是拆解渲染的各个阶段的耗时，找到瓶颈的地方再加以优化。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UI 优化的一些常用的手段。第一个手段是尽量使用硬件加速。 通过上一期学习，相信你也发自内心的认同硬件加速绘制的性能是远远高于软件绘制的。所以说 UI 优化的第一个手段就是保证渲染尽量使用硬件加速。有哪些情况我们不能使用硬件加速呢？之所以不能使用硬件加速，是因为硬件加速不能支持所有的 Commerce API， 具体 API 兼容列表你可以参见文稿里提供的链接的文档。如果使用了不支持的 API， 系统就需要通过 CPU 软件模拟绘制，这也是渐变、磨砂、圆角等效果渲染性能比较低的原因。 SVG 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SVG 有很多指令硬件加速都不支持，但我们可以用一个取巧的方法提前将这些 SVG 转换成 bitmap 缓存起来，这样系统就可以更好的使用硬件加速绘制。同理，对于其他圆角、渐变等场景，我们也可以改为 bitmap 实现。这种取巧方法的实现关键在于如何提前生成 bitmap， 以及 bitmap 的内存需要如何管理，你可以参考一下市面常用的图片库实现。第二个手段是 create view 优化。观察渲染的流行现实，有没有同学发现缺少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那就是 view 创建的耗时。请不要忘记 view 的创建也是在 UI 线程里，对于一些非常复杂的界面，这部分的耗时不容忽视。在优化之前，我们先来分解一下 view 创建的耗时，可能会包括各种 XML 的随机读的 IO 时间，解析 XML 的时间，生成对象的时间。相应的，我们来看看这个阶段有哪些优化方式。使用 XML 进行 UI 编写可以说是十分方便，可以在 Android Studio 中实时预览到界面。如果我们要对一个界面进行极致优化，就可以使用代码进行编写界面。但是这种方式对开发效率来说简直是灾难，因此我们可以使用一些开源的 XML 转化为 Java 代码的工具，例如 X2C， 但坦白来说还是有不少情况是不支持直接转换的。所以我们需要兼容性能与开发效率，我建议只在对性能要求非常高但修改又不非常频繁的场景才使用这个方式。那我们能不能在线程提前创建 view 实现 UI 的预加载吗？尝试过的同学都会发现系统会抛出文稿里这个异常。事实上，我们可以通过另一个非常取巧的方式来实现。在使用线程创建 UI 的时候，先把线程的 looper 的 message queue 替换成 UI 线程 looper 的 queue。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创建完 view 后，我们需要把线程的 looper 恢复成原来的。正常来说， view 会随着 activity 的销毁而同时销毁，类似的 view recycler view 通过 view 的缓存与重用大大提升渲染性能，因此我们可以参考他们的思想，实现一套可以在不同 activity 或者 fragment 使用的 view 缓存机制。但是这里需要保证所有进入缓存池的 view 都已经净身出户，不会保留之前的状态。微信曾经就因为这个缓存导致出现不同的用户聊天记录错乱。第三个手段是 mirror layout 优化。渲染流程中 mirror 和 layout 也是需要 CPU 在主线程执行的。对于这块内容，网上有很多优化的文章，一般的常规方法请返回文稿来查看。对于 mirror 和 layout， 我们能不能像 create view 一样实现线程的预布局呢？这样可以大大提升首次显示的性能。 test view 是系统控件当中非常强大也非常重要的一个控件，强大的背后就代表着需要做很多计算。在2018年的谷歌 I.O. 大会发布了 pre-computed test， 并已经集成在 Jetpack 中，它给我们提供了接口，可以异步进行 mirror 和 layout， 不必在主线程中去执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UI 优化的进阶手段。 Lizzo 是 Facebook 开源的声明式安卓 UI 渲染框架，它是基于另外一个 Facebook 开源的布局引擎 Yoga 开发的。 Lizzo 本身非常强大，内部做了很多非常不错的优化，下面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它是如何优化 UI 的。传统的安卓的所有空间都要遵守 mirror 到 layout 到 draw， 并且这些都发生在主线程当中。 Lizzo 如前面我提到的 pre-computed test 一样，把 mirror 和 layout 都放到了后台线程，只留下了必须要在主线程完成的 draw， 这大大降低了 UI 线程的负载。前面也提到过，降低 UI 的层级是一个非常通用的优化方法。你肯定会想，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直接降低 UI 的层级而不通过代码的改变呢？ Lizzo 就给了我们一种方案。由于 Lizzo 使用了自有的布局引擎，在布局阶段就可以检测不必要的层级，减少 view groups 来实现 UI 扁平化。 Lizzo 还优化了 recycler view 中 UI 组件的缓存和回收方法。传统的安卓是按照 view type 来进行缓存和回收，但如果一个 recycler 中出现 view type 过多，会使缓存形同虚设， 但 LISO 是按照 Test、Image 和 Video 独立回收的，这可以提高缓存命中率，降低内存使用率，提高滚动帧率。LISO 虽然强大，但也有自己的缺点。它为了实现 Mirror Layout 异步化，使用了类似 React 单向数据流设计，这一定程度上加大了 UI 开发的复杂性。并且 LISO 的 UI 代码是使用 Java Kotlin 来进行编写，无法做到在 AS 中预览。LISO 通过使用自己的布局引擎 Yoga， 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系统的一些限制，但是在 Java 之后依然走的系统的渲染机制。那我们能不能再往底层深入，把系统的渲染也同时接管过来？ Flutter 正是这样的框架，它也是最近十分火爆的一个新框架，这里我也简单介绍一下。Flutter 是谷歌推出并开源的移动应用开发框架，开发者可以通过 Dart 语言开发 App， 一套代码同时运行在 iOS 和安卓平台。我们先整体看一下 Flutter 的架构。在安卓上， Flutter 完全没有基于系统的渲染引擎，而是把 Skia 引擎直接集成进了 App 中，这使得 Flutter App 就像一个游戏 App， 并且直接使用了 Dart 虚拟机，可以说是一套跳脱出安卓的方案，所以 Flutter 也可以很容易实现跨平台。开发 Flutter 应用总的来说简化了线程模型框架，给我们抽象出各司其职的 Runner， 包括 UI、 GPU、 IO、 Platform Runner。 安卓平台上面每一个引擎实例启动的时候，会为 UI、 GPU、 IO、 Runner 各自创建一个新的线程，所有 Engine 实例共享同一个 Platform Runner 和线程。由于本期我们主要讨论 UI 渲染相关的内容，我来着重分析一下 Flutter 的渲染步骤，你可以返回文稿来查看相关的具体知识，你也可以阅读 Flutter 原理与实践这篇文章。这里我们展开讨论一下 UI Widgets 生成 Layer Tree 步骤。 Flutter 也采用了类似 LISO React 属性不可变单向数据流的方案，貌似这已经成为现代 UI 渲染引擎的标配。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将视图与数据分离。总体来说， Flutter 吸取和各个优秀前端框架的精华，还加持了强大的 Dart 虚拟机和 Skia 渲染引擎，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框架。闲鱼、今日头条等很多应用部分功能已经使用 Flutter 开发，结合谷歌最新的 Fusion 操作系统，它会不会是一个颠覆安卓的开发框架？我们在专栏后面会单独详细讨论 Flutter。 在安卓 5.0 系统增加了 Render Thread， 现在越来越多的应用会使用一些高级图片或者视频修改功能，例如图片的高斯模糊、放大、锐化等等。拿日常我们使用最多的扫一扫这个场景来看，这里涉及大量的图片变换操作，例如缩放、裁剪、二值化以及降噪等等。图片的变换涉及大量的计算任务，根据我们上一期的学习，这个时候使用 GPU 是更好的选择。那如何进一步压榨系统 GPU 的性能呢？我们可以通过 Render Script， 它是安卓操作系统上的一套 API， 它基于异构计算思想，专门用于密集型计算。Render Script 提供了三个基本工具，一个硬件无关的通用计算 API， 一个类似于 CUDA OpenCL GLSL 的计算 API， 一个类 C99 的脚本语言，允许开发者以较少的代码实现功能复杂且性能优越的应用程序。如何将它们应用到我们的项目当中，你可以参考文稿里提供的一些实践方案。回顾一下 UI 优化的所有手段，我们会发现它存在这样一个脉络。首先，在系统的框架下优化，布局优化，使用代码创建、view 缓存等等，都是这个思路。我们希望减少甚至省下渲染流水线里某个阶段的耗时，然后利用系统的新的特性，使用硬件加速 Render Thread、 Render Script 都是这个思路，通过系统的一些新的特性最大限度压榨出性能，最后突破系统的限制。由于安卓系统碎片化非常严重，很多好的特性可能低版本系统并不支持，而且系统需要支持所有的场景，在一些特定场景下它无法实现最优解。这个时候我们希望可以突破系统的条条框框，例如 LISO 突破了布局， Flutter 则更进一步把渲染也接管过来了。回顾一下过去所有的 UI 优化，第一阶段的优化我们在系统的束缚下也可以达到非常不错的效果，不过越到后面越容易出现瓶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进一步往底层走，可以对整个架构有更大的掌控力，需要造自己的轮子。对于 UI 优化的另一个思考是效率。目前安卓 Studio 对设计并不友好，例如不支持 Sketch 插件和 AE 插件。设计师和产品，你们长大了，要学会自己写 UI 了。那在未来，我们希望 UI 界面与适配可以实现自动化，或者干脆把它交给设计师和产品。 今天课后思考题是，在你平时的工作当中做过哪些 UI 优化的工作，有没有什么大招跟其他同学来分享？对于 Flutter 你有什么看法呢？欢迎留言跟我和其他同学一起来讨论。今天还有两个课后小作业，尝试使用 Lisso 和 Flutter 这两个框架。第一个作业是使用 Lisso 实现一个信息流界面，第二个作业是使用 Flutter 写一个 Hello World 分析安装猫的体积。欢迎你点击请朋友读，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好友，邀请他一起学习。最后别忘了在评论区提交今天的作业，我也为认真完成作业的同学准备了丰厚的学习加油礼包，期待与你一起